想不起，

新年大吉，吉祥如意，国家兴旺，人民安康。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友，春节好！我是奥信集团北京公司楚艳阳。奥信集团专注海外房产和移民留学服务20年。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，我代表奥信集团全体员工给您拜年了。恭祝所有九五九的听友新春快乐，阖家幸福，金鸡报晓，吉祥安康。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您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笑过、痛过之后。

一年，再忙新一年。长长的岁月路，谁又忙得完？平日大家都在忙，难得见个面。今个合家欢聚，问长又问短。辛苦了这一年，就为这一天。生活中一些酸，统统放一边。大红灯笼挂起来，一片云涌天。你的我的快乐，连成一串串。这一年再忙新一年，长长的岁月路，谁又忙得完？平日大家都在忙，难得见个面。今个合家欢聚，问长又问短。辛苦了这一年，就为这一天。生活中一些酸，统统放一边。大红灯笼挂起来，一片鸳鸯天。你的我的快乐，连成一串串。

个有收获，让我唱那个新年歌。来来来，各位好朋友，那如果你想要好运气，就快快快来和我唱首快乐歌，让你新年快乐。情歌呀，唱一首爱情歌。今年嫁个如意郎，今年养个乖宝宝，快快快来和我唱首爱情歌。嘿，祝你新年如意。来来来，我的小兄弟，如果你没有好功课，请跟我唱首学业歌呀， 唱一首学业歌。要勤奋要努力，莫让时光来蹉跎， 快快快来和我唱首学业歌。嘿，祝你新年如意，新年进步。新年歌，来来来，各位好朋友，那如果你想要好运气，就快快快来和我唱首快乐歌，让你新年快乐。 来